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方式计划的方法，脚踏实地。当你内心成长的火焰被点燃，有成长的愿望，也形成了清晰的成长愿景，但却可能苦恼于不知道如何确定目标，制定计划以达成愿景。就拿我来说，每年结束我都会做一次全年总结，然后呢再做好新年的计划。一开始这个过程确实挺艰难且漫长的，因为毕竟要想清楚一年的计划还是挺难的，但慢慢的我开始摸索和学习到了一套制定富有成效计划的方法，成为了我成长的捷径。现借此机会，我将其总结分享给你。富有成效的计划的第一步便是确定目标。在设定目标这个领域，国外一位研究者马克·墨菲曾提出过一种 HARD 方法。 HARD 是四个英文词的首字母缩写， Heartfelt 中心的，源自内心的， Animated 活生生有画面感的， Required 必须的，要求明确的， Difficult 困难的，有难度的。如其解释，这是一种强调内心愿望驱动的方法。按这个标准，一种源自内心的强烈需求在你头脑中形成很具体的画面感，其难度和挑战会让你感到既战栗又激动，那么这也许就是一个好目标。应用到个人身上， HARD 目标中的 H 体现了你的兴趣、偏好与心灵深处的内核。就拿写作这个事情来说吧，于我而言，兴趣只是驱动它的一种燃料，而另一种燃料是内心深处的表达欲望。写作本身不是目标，通过写作去完成一部作品才是目标。就像通过写代码去实现一个系统，它们都是作品，其驱动内核就是一种创造者之心。而 A 是你对这个目标形成的愿景是否足够清晰，在头脑中是否直接就能视觉化、具象化。就拿我个人来说，我非常喜欢读书，常在深夜人静的时候默默浅读，眼倦而思，和作者产生一种无声的交流，这样一种画面慢慢烙在脑海中，渐渐就散发起了想要拥有一部作品的目标。R 则是由上一篇文章中的马斯洛需求模型层次决定的。写作一方面本是自带属于第三层次的社交属性，但另一方面更多是一种成长性的自我实现需求在激发。完成一部作品需要明确一个主题，持续的写作。一开始我从每月写到每周写，再到写这个专栏，作品也就渐渐成型。而最后的 D 是其难度，决定了目标的挑战门槛。太容易的目标不值得设定，太难或离你现实太远的目标也不合适，基于现实的边界选择舒适圈外的一两步可能就是合适的目标。与我从写代码到写作其实也真就只有那么一两步的距离。以 HARD 的目标法为指导，我回顾了我工作以来的成长发展阶段，根据目标的清晰度大概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。一、目标缺乏，随波逐流。二、目标模糊，走走停停。三、目标清晰，步履坚定。第一个阶段属于工作的前三四年，虽然每天都很忙，感觉也充实，一直在低头做事，但突然某一天一抬头就迷茫了，发现不知道自己要去向哪里。原来在过去的几年里，虽然充实，但却没有形成自己明确的目标，一直在随波逐流。在那时，人生的浪花把我推到了彼时彼地，我停在岸边，花了半年的时间重新开始思考方向。当时这样的思考依然逃不脱现实的引力，它顶多是我当时工作与生活的延伸。我知道我还会继续走在程序这条路上，但我开始问自己，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程序员，想要在什么行业、什么公司写怎样的程序。就这样渐渐确立了一个模糊的目标，重新上路比之前好了不少。虽然当时定的目标不够清晰，但至少有了大致方向，一路也越走越清晰。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中难免走走停停，但停下迷茫与徘徊的时间相对以前要少了很多。模糊的目标就像一张绘画的草图，逐渐变得清晰、丰富、立体起来。当目标变得越来越清晰时，步履自然也就变得越发坚定。回顾目标在我身上形成的经历，我在想，即使当时我想一开始就要去定一个目标，想必也不可能和如今的想法完全一致。毕竟当时受限于眼界和视野，思维与认知也颇多局限，所立的目标可能也高明不到哪儿去。但有了目标，就有了方向去迭代与进化，让我更快地摆脱了一些人生路上的漩涡。假如你觉得现状不好，无法基于现状延伸出目标，那么也许可以试试这样想： 假如我不做现在的事情，那么你最想做的是什么？通常你当前最想做的可能并不能解决你的谋生问题，那么在这两者之间的鸿沟，如何去搭建一条桥梁，可能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目标。我们为什么要立 hard 的目标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容易的选择，艰难的生活，艰难的选择，轻松的生活。目标是愿望层面的，计划是执行层面的，而计划的方式也有不同的认识维度。从时间维度可以拟定短、中、长三阶段的计划。短期，拟定一年内的几个主要事项、行动周期和检查标准。中期，近两至三年内的规划，对一年内不足以取得最终成果的事项可以分成每年的阶段性结果。长期，我的长期一般也就在五至七年周期，属于我的一辈子的概念范围了，而一辈子当有一个愿景。短期一年可以完成几件事或任务，中期两三年可以掌握精熟一门技能，长期的一辈子达成一个愿景，实现一个成长的里程碑。从路径维度，定计划可以用一种 SMART 方法，该方法是百年老店通用电器创造的。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，通用电器就要求每一个员工把自己的年度目标、实现方法及标准写信告诉自己的上级，上级也会根据这个年度目标来考核员工。这种方法进化到20世纪80年代就成了著名的 SMART 原则。 SMART 也是五个英文词的首字母缩写， Specific 具体的， Measurable 可衡量的， Achievable 可实现的， Relevant 相关的， Time-bound 有实现的。今天 SMART 已经非常流行和常见，我就不解释其具体含义了，而是讲讲我如何通过 SMART 来跟踪个人年度计划执行的。按 SMART 方式定义的计划执行起来都是可以量化跟踪的。我一般是用文中展示的那张表来跟踪。其实一年值得放进这张表的就那么几件事，每件事又可以分解为具体的几个可量化的任务，再分解到一年50周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理想计划和现实路径的曲线对比。在文中我也展示了我2017年的一张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对比曲线图。按 SMART 原则方法使用计划跟踪表的优点是简单、直接、清晰，但缺点也明显，即使100%完成所有的计划，也都是预期内的，会缺乏一些惊喜感。而因为制定目标和计划会有意识的选择有一定难度的来挑战，所以实际上还很难达成100%。说到目标的难度与挑战，使用 SMART 方法最值得注意的点就是关于目标的设定和方法的选择。鉴于人性和现实的因素，制定计划时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，基于现实掌握的方法考虑计划的可达性，这样制定出来的计划看起来靠谱，但却失去了真正挑战与创新的可能。通用电气传奇 CEO 杰克·韦尔奇执掌时期，有一个飞机引擎工厂制定了一个减少 25% 产品缺陷的目标。韦尔奇当时就觉得这个 SMART 目标很普通，没什么挑战，但工厂负责人却觉得已经很有难度了。韦尔奇执意坚持，把目标提高到了减少 70% 的缺陷。工厂负责人一开始很焦虑，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完成。没办法，标准是韦尔奇定的，改不了。工厂负责人知道按以前的方法根本达不成，只好去寻找新方法。在寻找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要想如此大幅度的减少缺陷，不能只靠质检人员，而是必须让每名员工都有质检意识。于是工厂开始大规模进行培训，同时工厂开始有意识招聘综合素质更高的技术工人。为了吸引并留住这些工人，工厂必须改变以前的管理方式，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，因为这些工人普遍受过很好的教育，而且很容易找到工作。最后一个拔高的目标计划改变了整个工厂的培训、招聘和运行方式。 SMART 计划正如其名，需要聪明且智慧的设定并使用它。有时你可能会觉得计划没有变化快，或者计划好的人生过起来好机械没劲儿。其实计划是准备，变化才是永恒，而计划就是为了应对变化。为此我经常会把计划表按优先级排得满满的，但我永远只做那些计划表顶部最让自己感到 hard 的事情。变化来了就把它装进计划表中，看这样的变化会排在哪个位置，和之前计划表前列的事情相比又如何。 如果变化的事总能排在顶上，那么说明你的人生实际就在不断变得更精彩，做的事情也会让你更激动。而如果变化老是那些并不重要却还总是紧急的事情，老打断当下的计划，那么也许你就要重新审视下你当前的环境和自身的问题了。这样计划表就成了变化表，人生无法机械执行，只有准备应对。最后，找到属于你的 hard 的目标，开始有计划且 smart 的每一天。这样的每一天走的每一步也许会更重些累些，但留下的脚印